第51集，顿珠把赵斌扶起来，拍着他的肩膀，汉语藏语夹杂着鼓励他。他虚弱地坐回车里，打开手机，收到顿珠发来的一条消息，是一张照片。他跪在湖边，双手举过头顶，面向碧蓝的湖水，前方是唐古拉山遥远的山影，头顶是万里无云的天空。赵斌把照片保存到手机，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， 唐古拉山保佑世间平安如意。 赵斌在顿珠家吃了晚饭，回家倒头就睡，凌晨两点才起来上了个厕所。他摸出手机来看了看，别的群消息一概不管，直接翻了翻，找到罗明瑶的对话。今天太累了，没来得及和罗明瑶聊天说话。罗明瑶应该是看过了他的朋友圈，给他发来消息说风景很美，问他冷不冷。赵斌嘴角不自觉地露出点笑容，发去几张纯风景的图片，然后点开罗明瑶的头像，翻看他这几天的状态。他们俩从元旦以后都自觉地提升了发朋友圈的频率，时不时把最近做的事拍照发出来，让对方了解自己的状况。赵斌以前不怎么翻朋友圈的，现在也时不时刷新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罗明瑶的新动向。罗明瑶今天的朋友圈更新了一张照片，是三个人的合影，应该是给谁过生日。中间的人戴着滑稽的皇冠帽子，前面摆着一个蛋糕。罗明瑶站在一边笑得发傻，主人公另外一边的男人看着罗明瑶笑。赵斌看着这张照片，心里突的一跳，这个看着罗明瑶笑的男人是谁？他总觉得这个人眼神不对。赵斌犹豫着要不要点赞或者留言问罗明瑶的时候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退出朋友圈，收到罗明瑶的回复，还是毫无水平的一句， 风景真美啊。 赵斌笑了笑，又脸色很严肃地发消息过去， 怎么还不睡？ 罗明瑶委委屈屈地回复， 我听到了消息声然后就醒了吗？ 赵斌忍不住捶自己的脑袋，想了想直接打了电话过去， 消息以后设置静音，听见没有？看到留言回复就行了，不要守着手机。 罗明瑶的声音还带着惺忪的睡意。 嗯，好的老师。 赵斌听得心都化了，又想让他早点睡，又想多听一会儿。沉默了几秒，罗明瑶在电话那头问他， 赵老师，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呢？ 赵斌想了想，把前面的事略去了，只说， 晚上睡得太早，中途醒了。 罗明瑶乖巧地哦了一声，赵斌没忍住问他， 下午给谁过生日？ 一个高中同学。 请的你们两个都是高中同学？ 赵斌有点刨根究底的意思。 还有一个是他公司的前辈。 罗明瑶老老实实的回答，丝毫没意识到这是被查岗了。 怎么请的这么乱七八糟的？ 赵斌皱起眉头， 你就是太软了，要是关系一般人又不熟的，没必要非去凑他那热闹。平时做实验写文章也挺辛苦的，有时间就休息一下，不是必须的应酬都推了。 罗明瑶听出他关心的意思，笑着说， 其实也不是不熟的，这个高中同学就是二甲双瓜公司的，另外那个前辈也是公司平时过来监察临床药物试验的。 赵斌想了想又问， 就是上次帮你选礼物的那个？ 罗明瑶回答了一声，赵斌一面觉得公司的人来讨好罗明瑶也说得过去，更何况还涉及到药物临床实验，也是罗明瑶以后可以写的东西，一面又想起那个前辈让他很不爽的眼神，心里一股酸劲儿，堵得他闷闷的不舒服，最终为罗明瑶前途的心暂时战胜毫无根据的吃醋。赵斌佯装大度地说， 和以前同学联系联络联络，感情也挺好，多个朋友总是好事吗？ 罗明瑶的声音又带着睡意了，他轻轻地说，赵斌想起他以前在急诊科上下夜班时候深夜坐诊，罗明瑶困起来在自己旁边忍呵欠，忍得两眼水光，那个样子总让他想点点罗明瑶的额头，看他满脸通红的慌张抬起头来。赵斌低低笑了一声， 睡吧，完了。 五月，天气逐渐好转了，下雪的天气越来越少，大多数时候高原晴空万里，阳光灿烂，晒得人皮肤发烫， 正午时间都能脱下羽绒服吃顿饭。刚吃着饭，急诊那边就来人了。 医生，看看我们家里老年人。 一家藏民推着病人进来。 哎呦，今天喘得没气了的样子啊。 赵斌起来看病人，病人坐在轮椅上费力地呼吸着，口唇已经有些发紫了，走近一点就能听见喉咙里面粘稠的痰声。病人一看就是危重病人，这种情况一着急他就吼起来。 怎么这个样子才过来？赶快啊，把人带到抢救室去。 顿珠也看到情况不太好了，招呼了两个护士，四个人接手了轮椅，就把病人推往抢救室。双湖县医院急诊科的护士比起 C 大附院的护士处理抢救的反应和效率差了很多。赵斌这接近两个月没少磨合，因为不是平时熟悉的同事，在外做事又关乎医院的面子，他脾气都尽可能收着的，几乎没太大声跟护士们说话。但是这么重的缺氧病人是这两个月第一次遇到，他一急起来暴躁劲儿就压不住了。 氧气，先进氧气啊，不要来了之长了抬病人上床，先把氧气拿过来吸着。病人嘴唇都发干了的，低流量通气，这个状态有没有二氧化碳驻留都不清楚，怎么可能上来开这么高的氧气流？心电监护仪准备好了没有？没上床你有拿过来准备了？ 过来协助抢救的只有两个护士，都是藏族人，听赵斌的汉语反应也慢一点，何况急起来的时候语速加快，更是反应不过来。这一通吼完，两个护士手忙脚乱。他们是工作过几年的护士了，平时处理抢救算得上不错的，都是熟手，在医院里颇受科室器重的，被这么大呼小叫的吼着，还当着病人和家属面，都不太高兴。顿珠倒是这两个月学到了不少，本身也是有经验的医生，早反应过来自己该干嘛。赵斌组织抢救，他就去向家属问了病史，这会儿已经问清楚大致情况，回来跟赵斌汇报了。 病人是65岁老年男性，反复咳嗽气促10多年了，每年这些症状发作可能有4-5个月。3天前家里人说他可能受了凉，气紧就加重了，今天起来就喘不上气。他是常年抽自己做的叶子烟，每天要抽10多支。 受凉以后除了气紧加重，咳嗽吗？有没有咳痰？痰是什么颜色的？量多不多？ 痰多，平时卡都是白色泡沫一样的痰，昨天前天都是大口的浓痰。 发热呢？ 体温一直正常。 顿珠这些基本的东西都问到位的，回答起来也很有底气。赵斌点点头。 老年人有的时候感染很重，机体反应很差，肺脏可能是一塌糊涂，体温还是正常的，这种情况更要警惕了，一点没注意到就是突发意外。他心功能怎么样？有没有心累？有没有夜间端坐呼吸？有没有下肢水肿？还有其他基础疾病没有？ 既往是没有什么，高血压糖尿病都没有。 其他伴随症状顿珠都问漏掉了，赶紧又说着藏语去问病人家属。赵斌一边等顿珠补充问病史，一边已经把听诊器放到背上查体听诊肺部了。病人整个胸廓呈水桶样的，前后径和横径几乎一样，呼吸动度差，锁骨显得突出。听诊时候呼吸音很低，满肺失落音和干鸣，肺里就像装了个哨子一样，每一次呼吸都是尖锐的哀嚎，进出的空气仿佛在奋力挣扎着要破开整个呼吸道。赵斌收了听诊器，习惯性的去看监护仪，却发现监护仪根本还没装上，心电一片混乱，血压夹子也没上，血氧饱和度那儿没有显示，他暴躁地吼着， 监护，监护赶紧装上。